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们，今天是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此时此刻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间啊。 Happy 欢脱，因为今天过去之后，明天又开始休息啦。 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了，而且此时阳光正非常温柔的、非常温暖的洒在我们的身上。 嗯， 那是夏天的味道啊，呀，真的是想到这个在阳光的味道之后会是什么呢？哎，烧烤的味道，啤酒的味道，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那样的味道啊。 对，今天的天气终于让我感受到了夏天两问，其中一问就是采访一下太阳。 好， 为什么要晒我？ 反正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已经改名了啊。 叫什么？ 老黑。开门见山吧，我们还是先送一首歌给大家好吗？ 嗯，告别今天一整天的工作。而且这首歌曲可能大家听到的版本都是不一样的，第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还有一首是谭维维的版本。我在他的这首歌的评论下面看到了这个两波粉丝的血战。 好，那反正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来听这首歌开门见山，送给今天所有已经在下班路上晒着太阳的朋友们。娱乐最王牌。 那是个月亮，就是个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感觉你这首歌那个作为我们今天的 Goodbye World 开场第一首歌呢，就不是要下班的节奏啊，就是感觉这是要辞职的节奏。 没有啊，就这首歌就可以为大家这个周末做一下预热嘛，去 KTV 可以点播一下。 对，开场就这么燥，接下来的节目该怎么办啊？其实昨天我们请那个狗儿 VC， 然后呢有大量的他们的歌迷，就是在希望能够今天去看他们的演出啊。记着，如果你关注我们的白吉 FM， 或者说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的话呢，我们会时常有一些我们的小活动啊，包括一些福利送上。 今天呢又是我们一次文艺小分队的出行活动，就是这次带队的人还是我。 对，会带大家去看这个 Live House 演出啊。另外呢，其实在夏天之后呢，我们也会多多送上一些相对比较清凉的好歌给大家，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其实我觉得就还挺凉爽的 啊，特别适合夏天的气质啊。 对， 因为就是有那种喝一口汽水就可以沁飞心脾的感觉。 对啊，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最想干什么这样的事情呢？除了吃西瓜之外啊， 还有就是喝橘子汽水。 对， 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着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只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一见这样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初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笼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干掉了一瓶橘子汽水。 就是听着南拳妈妈的声音，就是永远活在十七八岁的样子。 对哈、难得的是我们只听一小段，赶紧来抓紧时间推荐一些最近的演出，包括一些电影啊。先来看由艾米丽和艾米丽布朗特主演的惊悚片《寂静之地》今天上映了。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介绍过了，这是一部最怕空气突然安静的电影。讲其实是外星生物统治地球，还好外星生物没有势力，你只要保持安静就能活命。但是不巧的是，女主角要生宝宝了。 听上去就还挺不好对待的这个事件啊。这部电影成本其实只有1700万美元，但是现在全球已经是斩获了票房3亿美元了。 而且最特别的是，虽然拍的是惊悚片，但是导演却说自己是个胆小鬼，平时根本不看恐怖片。 可是他是蒙着眼睛拍片的吗？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这是奇幻喜剧片哈，《超时空同居》是雷佳音和佟丽娅来主演的，今天也上映了。 这部电影档期呢选的还不错，正好赶上本周天的520，爱情主题非常的应景，而且呢，目前看来这个电影的预售成绩很好。有看过点映的朋友说，这是一部合格的国产爱情喜剧片 啊。反正我雷佳音在这表演上会不尴尬，而且这个我觉得观众的要求可能也确实比较低，只要别太难看了，别太尴尬了都行吧。啊， 对，其实他雷佳音的好多这个土味情话说特别溜。 你知道哪里最冷吗？ 没有你的地方。 一二三，木头人，对不起，我输了，因为我心动了。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不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接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不愿说再见。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房间》，来自于刘瑞琦。夏天到了，我们的娱乐座王牌继续陪伴大家。 喂，你进多黑，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星。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好啦，继续回来，我们还有推荐的内容，比如说一个新推出的英剧，是每次念他的名字的时候都得想一下啊，他就是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对，主演的梅尔罗斯。这部英剧呢，梅尔摩斯差点说成、 差点说成福尔摩斯吧。 这部英剧其实才播出了一集，在豆瓣评分上就获得了9.1分的好评， 哎， 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冲着本尼的演技去的。 对，他演的是一个出身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青年，但是童年的时候呢，遭受了很可怕的事件，然后呢就患有自恋症，然后呢有这个精神分裂、自杀倾向多种心理问题。 嗯， 就是对于这种有心理问题的这种角色，其实一个演员是很难去挑战的，尤其是他可能没有相同的问题，他可能需要去理解在这种病症下人的一些表现的特质。 对，挑战这样的角色，就是对于很多演员来说是演得特别过瘾， 嗯， 对于我们观众而言是看得特别过瘾。而且呢，这部英剧根据一部自传体小说改编的，是细思极恐的那种。 还有一个电视节目，央视节目《朗读者》第二季明晚播出第三期。 嗯， 本周的一位重量的嘉宾啊，《朗读者》的官方微博是这么描述的： 他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李逍遥，他是《辛亥革命》里的林觉民，他是《如梦之梦》的五号病人，他是《伪装者》里的明台。知道是谁了吗？ 他说到第一个，其实就猜到了吗？ 对呀、啊。 还有就是，他是麒麟才子江左梅郎。有尖叫声，听到了啊！尖叫声在哪里？ 他就是胡歌。 怎么你的尖叫声为什么听上去像哭泣的声音？ 你知道一个人要掩饰一群人就很困难。 对，好吧，你刚才哭泣了也算，因为朗读者其实用古罗马的哲学家就是塞涅卡的话说，我们何必为了生命的片段而哭泣，我们整个的人生都催人泪下。 嗯， 这话 这让很多观众就猜测说，莫非第三期的节目分享主题是生命吗？那这样的话请胡歌来真的是很合适。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重点大家自己去看看这个节目在当中会怎么去呈现吧。啊， 对，而且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带大家回顾一下有关于胡歌在《逍遥叹》当中的主题曲，是吗？ 嗯，那个不是，那首歌的名字叫《逍遥叹》，是《仙剑奇侠》的主题曲，但是好像听起来这个音质不特别的优秀啊。所以换另外的一首歌，来自于胡歌的这首情歌。其实他很多时候唱情歌的时候会有带有表演的气质， 嗯， 好像也很入戏。听听看，这首歌名字叫做《好好过》啊，就是也希望大家这个周末，这个星期五的傍晚和晚上能够好好过。 早已过了已经繁华的世界，任凭那满园红花落。尽管不舍我们曾有的悸动，终究没能够支撑到最后。就别再藕断丝连，就别再回头，熟悉的画面只会更难受。我孤身留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独立去承受当时的选择，即使有错。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 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听我的下落，何必让遗憾放肆再重播，转身距离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别让这一段绑住你的梦，你的天空，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放了所有，别再执着。都可以好好过，那些曾经的美好留在心中，那时的分开已经是故事的最终，再留恋只是徒劳和蹉跎，就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再不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能笑着说彼此过着的生活。 好好过来自胡歌，你看马上就有他的应该是对拉拉娜跑过来说好好过，这是风中奇缘的主题曲啊。 对、哎、因为刚才我们那首现在奇侠传当中的插曲逍遥叹是没有放出来， 对你熟悉一个人或者熟悉某个电视剧或电影的画面，你马上在听到一个旋律的时候，就马上可以想到说，哎，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电影， 对， 这是什么什么电视剧，对吧？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为什么整首歌我最后记最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竟然是、我也变成糟老头， 对，就是跟着合唱的时候好像这句没有出现， 对，啦啦啦啦啦，老想把这句唱出来，我也是个糟老头。 您现在锁定依然是神经版的娱乐最王牌， 我是糟老头吗？你想说这么说吗？好了，回到我们这个星期五版本的这个娱乐最王牌，多少会带了一些很跳脱的气质，是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心情状态可能也如此。 记得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下。 对，就是那种跳跃的欢脱的感受，是不是 一个表情就够了？ 及时跟我们分享你现在在哪儿晒着太阳，在回家路上啊，包括这个地点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也好好的点点名儿。 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喜欢欧美流行音乐的朋友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是来自 Pixie Lott Cry Me Out。 这首歌曲最近也是在我的歌单当中单曲循环了很多次，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看了一个舞蹈视频，是它改成了一个现代版的芭蕾，还不错、 好，哎，那其实

欢迎回来，娱乐装牌，我是白杰。 嘿嘿，我是艾哥。 我是白杰。啊，有意思吗？哈，星期五的傍晚，我们在陪着大家，然后在下班的路上。然后李宗盛，他时隔五年再发新歌。昨天晚上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在朋友圈里面发这首歌。 嗯， 就是这首啊，李宗盛的新歌啊，不是旧歌啊，不是新写的旧歌。 对， 对，刷屏了。新歌的主题是献给逝去的父亲。 对，李宗盛其实是58年出生的，今年已经粗略的算一下60岁了吧。 1958年。 对，60岁了。 哎，真的是，哎，我们俩还真是，我们俩都属狗的哎。 哦。 哎，你看我是94年。是 够了、 啊、好吧，反正 在这个年纪， 对，真的、 其实就像李宗盛的歌词里说的一样，一下子活到了容易落泪的岁数，到临老了总要反省一下父子关系。 那反省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我觉得这段话你来说比较好。 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呢成为知己，不幸运的只是甲乙 啊。 其实在歌里面他是说，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小李啊，就是他自己担心自己没出息，总想就是混出一点名堂，然后让向自己的爸爸来证明自己，但是等到终于活明白了呢，已经是来不及了，而父亲没有等到那一刻，所以只能在歌里和逝去的父亲来讲和。 哎，这首歌是不是也触动很多朋友的心？我觉得就比如说常年生活在外地一些朋友可能都会有相同的经历啊。你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如果是爸爸接着说，我妈呢，让我妈接电话是吧？ 对，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母亲是慈爱温柔那个，父亲就比较严肃了。而且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父爱如山，好像传统的父亲都不太懂得去如何表达爱。 嗯嗯嗯。 那如果是女儿就还好。 哎，真的是这样啊，小小棉袄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儿子的话呢，这个男生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就是其实往往是会和自己的这个父亲的关系搞得比较僵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会大多数的人会有一种崇拜自己的爸爸的心态。 嗯。 然后呢，长大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瞧不起自己的父亲啊， 是 希望证明自己，说要比自己的父亲要强。只有活到了一定岁数，可能才会像一个男人理解另外一个男人那样，就是内心去是和他去真正的达成一个和解。 我们不妨今天做个小调查好不好？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的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又想对他说点什么呢？ 嗯，好吧，这是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歌。 嗯， 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呢整个的情绪沉浸在歌里面，我们可以抱一个态度，就觉得这首新歌啊，不对，旧歌， 新写的旧歌， 对，就觉得它怎么样吧。 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微弱的嘉许。我知道他肯定得意，只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其实不是这个歌的主题，我相信不只有我在回忆时觉得吃力。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甲乙。若是你同意，天下父亲多数都平凡。 舍不得再追根究底。我记得自己当庸碌无为的日子悄然如约而至，我只顾微微的喘息，甚至没有陪他失去呼吸。写的九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前行。一首新写的九歌，笑的那个以前的笑容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他不等你，你来不及。 整首歌差不多有六分多钟的时间啊，然后有人听哭了，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歌并不是那么的好听。最重要的是你在听这首歌里面表达的情意，还只是在听旋律的本身。如果我们只是爱听那些表达男女情爱的歌，这首歌当然来不及给自己的歌那样的优秀。 是， 如果说你只坚持于自己的感受，这首歌当然也不会像山丘那样的催人泪下了。 对，总之每个人都会有听歌的癖好嘛。李宗盛这首歌曲就会写实了这个中国式父子的一种相处方式。 对， 比如说有人说，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个综艺节目，钱小春和他儿子 Jasper， 就是很典型的一对。 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 李宗盛的歌，就是大哥的歌，就属于那种很多人为什么说他的歌不好唱，就是说他只唱自己的歌，啊，就是他永远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唱自己的歌的，所以很难去学习或者是模仿啊。并不是说他的唱功有多么的优秀，只是说他在自己的情绪的表达的时候是自然和顺畅的，而且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这颗粒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 我们看到一条留言，是有朋友他说把这首歌想送给爸爸，说你的坚持让我们这个家完整幸福着，感谢你的坚强。因为之前好像对抗疾病有4年的时间，而昨天的检查结果说身体非常不错，说您和妈妈身体健康就是最好的能挂念的事。 对，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发现健康是最重要的。 拘谨的旁观者， 好了别哭了，怎么就哭了呢？啊，海科 怎么了？ 怎么就流眼泪了呢？ 我这和他的心情是一样的，他说一边哭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写。 我也是，真是太不容易了。 对，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会突然跳戏啊，但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想让你们太难过嘛，对不对哈？ 对 对，收一收，收一收，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也挺难过， 更难过了，怎么办？ 要不然别说了，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这个。这个著名的歌手啊，日本的著名歌手西城秀树，他好像也是去世了啊。 对， 16号的时候去世， 享年仅有63岁。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演唱过很多经典代表作，比如说《Young Man》，我们稍后也准备了这首歌，还有邓丽君的《如果我有勇气》，罗文唱的那首《唱出了希望》，还有张国荣的《烈火边缘》，还有《爱慕》等等等等。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用再去回顾他的这一生了啊，包括他的一些经历，这些大家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简单的来说，用一首歌曲来纪念一下。 其实他在日本的歌坛是红极一时的，因为你看像张国荣、像梅艳芳，其实都是他的忠实的歌迷。 而且对于很多中国内地的知名度，主要是源自于一部著名的动画片叫《 等会儿》干嘛做一个题抛出去？你看，还好你只说出两个字来。 对，我没有说出来呢哈。 对，你到时候再问，好不好？ 好。 这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一首歌了，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西城秀树的这个版本啊。 对，就是原版是 Village People、嗯、其实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是在小黄人当中听过、嗯、 我们的节奏呢其实并不想一直是一个忧伤的气质，所以这首歌呢、嗯、虽然我们送别了这个西城秀树啊，但是呢还是希望这些美好的音乐会永远留存在人世间啊。对，嗯，而且马上我们将会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做好准备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啊、哦、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马上要抛出这个问题了。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我们抛一个问题吧，因为刚才那个我没有来得及及时的阻止我的搭档，所以他其实已经把这个名字几乎念出来了。就是西城秀树在中国内地的知名度主要是源自于一个著名的动画片，那就是 樱桃小丸子。 所以我们的问题来了，大家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街 FM 就行了哈。 嗯， 答对的朋友有机会参与稍后我们的 call in 单元，奖金现在已经累积到了 400块、嗯、 加油。题目就是，既然西城秀树在中国的知名度主要源自于动画片《樱桃小丸子》，是因为片中的主角花轮的姐姐最喜欢的歌手是他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是或不是？加上手机号发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莫名的我就想点这个笑声的音效。 干嘛？ 没怎么 啊。好啊，嗯。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 KTV。 我觉得刚才跟着合唱的那个举动，就是今天晚上已经暴露你的行径了，要去 K 歌了吗？ 没有，还没，真的没有想今天晚上要去唱个歌什么的。 不小心给你使了个坏。 那没有必要啊，节目里唱的还不够吗？其实都是关着话筒唱的，大多数的时候。这首是夏天的风啊，来自原味觉醒2005年的歌。我们的听友也已经在线上了，所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赶紧还是让他先到线上来给我们打个招呼。Hello， Hello， 喂， 嗨， 喂， 喂， 喂， 喂， 是我们， 是你吗？ 啊，是， 是我吗？ 怎么称呼啊？ 我叫宝贝。 哦 ，baby， 宝贝啊 ，baby，baby，baby， 哦。 我们刚刚那个说的是花轮，对不对啊？ 对。 那个正好这个宝贝儿，为什么感觉朱亚文出来了？ 有种提前进入到被窝 FM 的感觉。 哎，宝贝儿睡了吗？ 不是，我感觉有点听不太清。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起了好几年了。 你这个名字不是让别人叫你都叫的特别的 亲切？ 对啊，谁同事叫你嘿宝贝？合适吗？ 同事一般不会这么叫啊。 女生起个这样的名字还挺讨巧的。 对对对，嗯。然后看头像也是一个大美女来着啊， 嗯， 好吧，加油啊！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好吗？ 啊，好， 嗯。先听我把歌唱完啊。 当夏天我就不要吹着风。我们的故事。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善意的说打断一下你？ 啊，打断你是打断我们吗？ 打断一下你 啊，打断一下我啊，好好好，好，开玩笑，我们准备好今天的五道题，希望你能够全部回答正确，嗯，好吗？加油！ 好。 今天的题我看了一眼， 还挺简单的。 对，400现金红包已经做好准备了。好，sorry， 打断了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白给一百块，从第一题最简单的题开始。 请问蜗牛是昆虫吗？ 是吗？ 不是。 是吗？ 不是 答对了。 旁边的滴滴， 你那个滴滴是什么意思啊？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滴滴滴？ 啊？ 你旁边那个滴滴是音效吗？自己还加一个音效？你现在在 车？我没说呀。 你现在在车上听我们节目吗？ 啊，我把那个车的那个广播给关了。 啊，但是你现在车停在路边，对不对？没有在开车，对不对？ 没有在堵车 啊？那你现在是用蓝牙在听，对不对？你别手里拿着电话，不安全，好不好？ 啊，我知道了。 啊，我就不能叫他，也不能叫你怎么称呼？我不能每次哎，宝贝，把车停在路边是吧？你怎么称呼啊？我 姓华，中华的华。 华啊，华哦，小华小华。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了。你第一题答对了， 嗯， 第二题艾克来提问。 请问英国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叫做大笨钟，如今改名为伊丽莎白塔，请问大笨钟是哥特式的建筑吗？ 是吗？ 不是。哎呦，错了。 哎，蒙错了。 其实就是同一个塔。 对，伊丽莎白塔 这个，然后呢，这个大笨钟啊，这个是哥特式的建筑啊， 嗯，坐落在伦敦的泰晤士河旁。 这道题有点难，一道有关于建筑的风格的题啊，所以没有蒙对 ，sorry 啊， 没蒙对，不蒙对， 应该出现的王牌新发现当中。 我今天是，我今天是第一次发那个。那个手机号就打过来了，已经很幸运了。 哦，真的真的真的，我们也很开心。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我两三个月吧。 我才听了两三个月啊。 所以我们现在 对我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相信。 那你之前都是不听我们这个频率，是听别的调频的对不对？ 干嘛要这样刨根问底？ 只听周杰伦的歌的，不听广播的。 啊、 然后一听广播，只听这个了。 哎耶！ 平衡了，平衡了。 啊、我们和周杰伦，哎，要不就是周杰伦，要不就是白洁啊，是吧？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好了，爱我最好，不爱我就拉倒啊，就是爱更好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你已经这个挑战失败了，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附加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看看会不会有遗憾。 好， 如果我这么问你，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英语吗？你会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不是啊。 对，这题答对了，这么简单。哎，就如果问这题的话，他可以继续挑战下去的。 是，所以下次出题就不要让我出了。 好了，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再见，拜 拜， 拜 拜小话，拜拜。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一百块。前面的这位小话答题失败了，但是还有下面一位，马上电话接进来。Hello， 喂， 哎， 喂，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哎，你好，我姓乔。 哦，乔， 小白你好， 乔伟是不是？ 是的 啊，乔伟啊，不是乔峰啊，乔伟啊。 我看到 你好 的节目时间已经很久了，2017年4月份关注的是吗？ 对， 是的，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选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希望比如说我们的老的听友能够，不是老的听友，我们的老听友能够来多多的来具有这个机会哈。 对，就是有层次之分， 会有平衡啊。嗯、所以有些朋友说啊不公平啊，为什么他刚那个什么关注你们节目就打电话进来？那我们想，那应该平衡，不能说人家刚听我们节目两三个月，我们就不选人家，对不对？ 对。 也有这样像乔伟这种听了一段时间的，然后你也发过几次了嘛，对不对？嗯、我看是不是？ 我发过两三次吧，大概。不过我听节目确实好久了，那个就是先听我一块就开始听了。 咦、哎，谢谢，又是一位 老听众。 对啊，故友啊。 所以呢， 啊、你好， 我们就喝点吧，酒逢知己千杯少来。 嗯，好， 干了这杯酒，好，我们开始答题了。 嗯，对于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请听题。在《水浒传》当中，有一位好汉的绰号是小霸王，请问他是杜兴吗？ 是吗？ 不是。 厉害了，那他是谁？小霸王是谁？ 花荣吧，是花荣吗？ 不是，花荣不是，花荣是不是？不是小霸王，小霸王是谁？小霸王是学习机，好不好？开玩笑，小霸王是谁？周通，对不对？周通，小霸王、嗯、啊。 哦，好。 OK 啊。嗯 蒙对了， 水浒传的题蒙对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题。岳阳楼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然后呢范仲淹还写过一篇岳阳楼记，请问岳阳楼毗邻的湖是鄱阳湖吗？ 不是。 答对了，这不会也是蒙的吧？ 对，这不是岳阳楼洞庭湖。 耶、yeah, 对了，没错啊，洞庭湖，哎，厉害，有学问哈。来看我们第三题能不能答对，再答对就一半可以拿走了。 请听题，举重运动员在比赛之前会往手上搓一些白色的粉末，请问这样做是为了吸汗吗？ 是吗？ 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防滑是吗？你是猜的是防滑对吗？其实他就是为了吸汗了。 对，就是吸汗。 嗯， 对。 这样 哎呦，这个 有点可惜，不过我已经很高兴了。 好、啊，谢谢你，谢谢，感谢啊！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位相对来说比较有实力的选手。 是， 嗯， 帮我们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育儿题答案好吗？ 对，答对的朋友不多。嗯， 育儿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 这个育儿题是不是？ 对，啊，你 这个是蒙的， 你是蒙的啊？ 对，因为。 应该是西城秀树在中国国内啊知名度的主要来源动画片樱桃小丸子。为什么呢？因为樱桃小丸子的姐姐最喜欢他。 对，而不是花轮的姐姐。我们这个题出的有点坏啊。好，谢谢。谢谢你的参与。 刚才你问到这道题的时候，我差点又把答案说出来。 好吧，不管怎么说，谢谢我们今天两位参与的朋友。两位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啊，这个可以把二维码的截图发过来。好了，谢谢啦，再见，拜拜。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记得关注我们的白给100块的答题的环节。我们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的5:50的时候，傍晚5:50会公布预热题。 对，那我们答完题之后是不是应该放松一下心情了呢？就是跟着林忆莲的声音，要不要先来感受一下童年的气息？ 好， 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在周五的时间段放松心情，同时准备了一首纸飞机。 这歌听的人会让人心里面有很多的想象的画面，包括小的时候你叠纸飞机的那个样子。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非常奇妙的经历，是在非常高的一个楼层啊，十几楼，然后扔了一个纸飞机，那个纸飞机好像就是飞过了好几条街，就在我的目视下。 对，那我们在听歌的时候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小的时候叠纸飞机的时候都要哈一口气呢？ 快飞吧，带着很多我们童年的记忆， 属于我们的童话。 这林忆莲的歌，然后最多的答案其实就是汪峰的那首歌的歌名儿，我要飞得更高。 对， 为什么我们要在小的时候折好纸飞机之后哈一口气呢？ 对，困扰大家20多年疑问啊，今天终于得到了相关院士的解答。 对，我们在公布答案之前看一些错误答案。平生说，这是为了让鸡头显得重一点。 重点不就栽下去了吗？ 还有说付一纸飞机一个灵魂， 什么？ 你就是一个希望 啊！你拍电影了准备？还有这孙丹说吸取能量之后会飞得更高更远啊！你 对 能量，你要不要加一个能量块啊？是不是啊？变形金刚啊，霸天虎啊，要不要？ 咖啡是咖，他说哈口其实为了热车。这开车之前还挺讲究的。 对呀，好嘞啊！好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是什么。 小时候放飞纸飞机之前总会哈一口气，有用吗？中国工程院院士歼十五舰载机的总设计师孙聪说，就是图个吉利。 好嘞，谢谢啊，感谢 打破了大家的幻想。 嗯，没事没事，这事儿我们也是随便聊嘛啊。好了，今天的白给100块奖金继续累积，到了下周一的时候会是500块啊。 嗯， 啊，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道音乐题的题目出一下，然后那个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参与。 是，记得首先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我们的这道音乐题非常的简单，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了吧？ 嗯，也是放前奏，然后问一个题，对不对？ 嗯， 好，先出题还是先放前奏呢？ 我们 同步进行，好不 好？ 三、二、一。Ready, go. 请出题。 请问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志安的下弦月吗？ 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题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志安的月半弯吗？到底是吗？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生日祝福的，我们送一个吧，好不好？ 严志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518，我要发。 你要的这个祝福是我们口头的祝福，还是要一个小红包啊？ 唱歌吧。 对，唱歌来，艾克。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严志， Happy birthday to you, yay！ 我觉得会不会就每天就这是一个固定环节？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喂，已经多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音乐素描，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让我们的节奏变慢。在此时此刻，夕阳的余晖下，谢谢那么多的朋友微信回复我们哈，包括听到我说想要去撸串，马上就有人回复说老白咱一块撸串了，有这样的朋友，谢谢啊。 对， 谢谢好哥们儿。然后也谢谢有朋友发来微信，不知道是打车还是什么，发来截图，是这是打的什么车啊，反正这个正在显示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所以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应该配点下酒菜， 嗯， 来听一下有关于别人的故事。 好，听别人的故事下酒吗？哎，行也行。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故事都是来自于同一首歌啊，不是同一首歌，那首歌啊，就是说都是讲的一首歌的事儿。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黄志超他说，时隔多年，我又收到了朋友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发来的微信，他说， 哎，你知道吗？我终于变成了曾经自己最讨厌的那一种人。 我回复他说，放心了，大家都是如此，不必感怀。那你年轻的时候最讨厌什么人呢？ 哎，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最讨厌的人就是有钱人。哎，喂喂，等会儿，这哥们儿你等会儿回来回来，太傲娇了。来看第二个故事。 小丑他说，上学的时候谈恋爱，两个人一起傻乐，毕业了，刚刚步入社会的我们也很艰难的在努力赚钱养活这份爱情。每次牵手去逛商场，总会有点局促不安。当他眼巴巴地看着橱窗里的一条上千块钱的裙子的时候，那种眼神总能触动到我。 于是我想对他说，嘿宝贝儿，这种衣服哪能配得上你的气质，等哪一天我好好的赚到钱了，我一定带你好好去逛一逛达尼路。 够了， 我还能说什么啊？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夏日版的走心的六点半。 对，所以我们今天配的这首歌是 Elva 萧亚轩的甩了甩了，就是这样的朋友还有像这样子的男友都应该甩了甩。 但是第一位朋友你回来一下，我们有话说。 马上站桩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囤积太多对爱的失望，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爱过了就只会飘家。如果你心中带着沉重的行囊， 上整装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yeah、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囤着太多对爱的失望，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爱过了就只会飘家，如果你心中带着沉重的行囊，怎么去浏览容纳，把回忆都甩了甩了都甩了甩了，天空一片蔚蓝，把悲伤都甩了甩了都甩开它，不爱就无伤，把回忆都甩了甩了 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私房客， 夕阳西下，此时此刻我们的娱乐私房牌依然在进行中，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怎么觉得一点都不押韵，感觉突然一下没有了诗情画意。 对呀、啊、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嗯，刚才我们不是走心6:30吗？现在就已经是伴随那首歌垮了垮了。 夕阳西下，音乐伴着晚霞。哎，夕阳西下，艾科饿得呱呱呱。 够 来，行了，好，回来，我来调一下气氛。 嗯， 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真的，我觉得现在才是走心的6:30了呢。 嗯， 因为我们马上要进行的主播私房歌，都是我们非常认真的给大家推荐的歌曲。从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歌开始，好不好？ 嗯， 我总觉得这首歌适合放在最后的时候，但是呢，又不想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弄的节奏那么的忧伤，所以。嗯，还是放在这一段听一下好不好？ 是，也是一首比较熟悉的歌了、嗯、 对，因为原版呢是 Jackie 张学友的情已逝、 嗯、 而那天呢也是偶然之间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人发这首歌的日文的原版啊。哎 sorry 不是，是这首这首歌的原版的名字就叫做 Goodbye Day， 但是它呢如果翻译成这个日文又有一个日文的歌名，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就把它念的应该是什么来生再见啊，类似于这种，那就是来生 sayonara， 那不是韩语吗？ sayonara 再见的意思吗？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歌 Goodbye Day。昔より愛が足りない君はぼんやりつぶやいた費やした君との月日惜しみはしない僕がいる Goodbye day 今日は終わりOne more day また一日何事もなくそれでいいよ Goodbye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这首歌 Goodbye Day 是张学友的情已逝的原曲，今天作为主播私房歌推荐给大家。 如果不知道这首歌曲该如何拼出来的话，可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稍后就会有歌单啦。 嗯，好，接下来呢一首歌我们让艾克来推荐吧。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懒人漫游》。有人对她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说不仅长得美，而且还会写歌，而且这首歌曲据说是可以听到人的心情慢慢会变好的。虽然说是一首慢歌。 你不在我究竟过得好吗？一肚子的闷气还乖乖装在家，我不和别人说话，因为说了会吵架，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你不在我究竟是的宝妈，那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我不停在美 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还有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我来推荐，这首歌来 Tate Go， 是有相对来说节奏比较轻快的歌，而且呢多了一些洒脱，但是呢伴奏的旋律都很简单的配器啊。我们来听听看吧。 sun will set on my sins tonight, but the weight's been lifted off my heart. And is it all that much just for me to ask that the truth be told?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but you've gotta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I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今天的主播私房歌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交给艾科。 最后一首歌曲来帮大家缓解一下情绪，因为艾薇儿提到这个名字的话，就会想起青春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以前他04年出的那张专辑，对于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Hey hey yo yo, gonna go down. 要相亲了吗？ No way, no way. 是那首吗？ 没有，就04年他有张专辑叫做 Under My Skin， 嗯， 这是影响我青春的一首歌。当然呢，自从他后来结婚，然后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从去年的时候他又重新站出来了，唱了一首歌曲，这次是和两位日本歌手合作的，一位叫做 One Ok Rock， 还有一位叫做 Imer， 这首歌曲叫做 Lesson。 You always call me full of regret, You want me to say